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点点，但这一点点却很 给我留印象，斜阳离去，朗月

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就要让你知道，告诉我爱要怎么说，爱要怎么做，握在手中算不算有

欢喜。除了沉默。